编年记上第六章。勒卫的儿子格尔雄、科哈特和莫纳黎。以下是格尔雄的儿子的名字：李贝尼和史米克。哈特的儿子阿莫兰、伊兹哈尔、赫贝隆和乌齐尔。莫纳黎的儿子马赫里和穆史。这些人按他们的家族都属勒卫族系。格尔雄家族：格尔雄的儿子李贝尼、李贝尼的儿子亚哈特、亚哈特的儿子齐马、齐马的儿子约阿黑、约阿黑的儿子伊多、伊多的儿子泽拉黑、泽拉黑的儿子约特赖。科哈特的子孙：科哈特的儿子伊兹哈尔、伊兹哈尔的儿子科拉黑、科拉黑的儿子阿喜尔、阿喜尔的儿子厄尔卡纳、厄尔卡纳的儿子厄贝亚撒夫、厄贝亚撒夫的儿子阿喜尔、阿喜尔的儿子塔哈特、塔哈特的儿子乌里尔、乌里尔的儿子乌齐雅、乌齐雅的儿子沙乌尔。厄尔卡纳的儿子阿玛塞和阿西摩特、阿西摩特的儿子厄尔卡纳、厄尔卡纳的儿子族福、族福的儿子托胡、托胡的儿子厄里亚布、厄里亚布的儿子耶洛罕、耶洛罕的儿子厄尔卡纳、厄尔卡纳的儿子撒穆尔、撒穆尔的儿子长子约厄尔、次子阿比亚。莫纳黎的子孙：莫纳黎的儿子马赫里、马赫里的儿子李贝尼、李贝尼的儿子史米、史米的儿子乌扎、乌扎的儿子史莫雅、史莫雅的儿子哈基雅、哈基雅的儿子阿撒雅。自约柜安放在固定之处以后，达卫派定在上主殿内担任歌咏的人如下：他们在会幕前执行歌咏的职务，直到撒罗满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上主的殿，常轮班执行自己的职务。任职的人员和他们的子孙如下：由科哈特子孙中有约厄尔的儿子赫曼歌咏者。约厄尔是撒穆尔的儿子，撒穆尔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是耶洛罕的儿子，耶洛罕是厄里尔的儿子，厄里尔是托雅的儿子，托雅是族福的儿子，族福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是马哈特的儿子，马哈特是阿玛塞的儿子，阿玛塞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是约厄尔的儿子，约厄尔是阿扎里亚的儿子，阿扎里亚是泽法尼亚的儿子，泽法尼亚是塔哈特的儿子，塔哈特是阿喜尔的儿子，阿喜尔是厄贝亚撒夫的儿子，厄贝亚撒夫是科拉黑的儿子，科拉黑是伊兹哈尔的儿子，伊兹哈尔是科哈特的儿子，科哈特是勒卫的儿子，勒卫是以色列的儿子。 站在他右边的是他的兄弟阿撒夫，阿撒夫是贝勒基亚的儿子，贝勒基亚是史莫亚的儿子，史莫亚是米迦尔的儿子，米迦尔是巴阿瑟亚的儿子，巴阿瑟亚是马尔基亚的儿子，马尔基亚是厄特尼的儿子，厄特尼是泽拉黑的儿子，泽拉黑是阿达雅的儿子，阿达雅是厄堂的儿子，厄堂是骑马的儿子，骑马是十米的儿子，十米是雅哈特的儿子，雅哈特是格尔雄的儿子，格尔雄是勒卫的儿子。站在左边的是他们的兄弟莫纳黎的子孙厄堂，厄堂是克史的儿子，克史是阿贝迪的儿子，阿贝迪是马路克的儿子，马路克是哈沙比亚的儿子，哈沙比亚是阿玛泽亚的儿子，阿玛泽亚是希尔克亚的儿子，希尔克亚是阿莫七的儿子，阿莫七是巴尼的儿子，巴尼是舍莫尔的儿子，舍莫尔是马赫里的儿子，马赫里是穆史的儿子，穆史是莫纳黎的儿子，莫纳黎是勒卫的儿子。他们的兄弟勒卫人担任天主圣殿帐幕里的一切职务。亚郎和他的子孙在全燔祭坛和香坛上焚烧祭献，从事至圣所内的各种工作，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，全照天主的仆人梅瑟所命的行事。亚郎的子孙，亚郎的儿子厄勒阿扎尔，厄勒阿扎尔的儿子佩乃哈斯，佩乃哈斯的儿子阿比属亚，阿比属亚的儿子布克，布克的儿子乌奇，乌奇的儿子泽纳西亚，泽纳西亚的儿子莫纳约特，莫纳约特的儿子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的儿子阿西图布，阿西图布的儿子扎多克，扎多克的儿子阿西马兹。以下是他们在各地域内居留的地方。亚郎的子孙科哈特家族中了签，分得了犹大境内的赫贝隆和城郊的牧场，但属城的田地和村庄分给了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。分给亚郎子孙的是赫贝隆避难城，此外尚有里贝纳和四郊、雅提尔及厄士特摩和四郊、希勒茨和四郊、德比尔和四郊、阿山和四郊、犹他和四郊、贝特舍莫士和四郊。由本雅明支派分给的是基贝红和四郊、格巴和四郊、阿勒莫特和四郊、阿纳托特和四郊。所分得的城共13座及其四郊。科哈特其余的子孙按家族，由厄弗纳因支派、丹支派和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10座城。格尔雄的子孙按家族，由伊萨加尔支派、阿歇尔支派、纳斐塔里支派和在巴商的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13座城。莫纳黎的子孙按家族，由勒乌本支派、加德支派和泽布隆支派 抽得十二座城。以色列子民将这些城和城外四郊划给了勒位人，并以抽签方式由犹大子孙支派、西摩昂子孙支派和本雅明子孙支派划给了他们上述的城市。科哈特子孙的一些家族由厄弗拉因支派抽得了一些城，分给他们的是在厄弗拉因山地的避难城舍根和四郊、格泽尔和四郊、约科莫罕和四郊、贝特和龙和四郊、阿雅龙和四郊、加特黎梦和四郊。至于由莫纳协半支派抽得的阿乃尔和四郊以及比尔汗和四郊，归于科哈特其余子孙的家族。格尔雄子孙按家族由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巴商的戈兰和四郊、阿士塔洛特和四郊，由伊撒加尔支派抽得了克史雍和四郊、多贝纳特和四郊、纳摩特和四郊、恩加宁和四郊，由阿希尔支派抽得了马沙尔和四郊、阿贝东和四郊、胡科克和四郊、勒和布和四郊，由纳斐塔里支派抽得了加里勒雅的科德士和四郊、哈孟和四郊、克里亚塔因和四郊。莫纳里其余的子孙由泽布隆支派抽得了约科乃罕和四郊、卡尔达和四郊、黎梦和四郊、塔波尔和四郊，在约旦河对岸耶里哥对面及约旦河东岸，由勒乌本支派抽得了旷野中的贝泽尔和四郊、雅哈兹和四郊、科德摩特和四郊、莫法阿特和四郊，由加德支派抽得了基勒阿德的纳摩特和四郊、马哈纳因和四郊、赫士彭和四郊、雅泽尔和四郊。